全很沉默，我从来没爱过，岁月静好，连阳光都很。

自走过我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。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哦吼，

桥上二的人，不知呀不知，山几时入的云，不知呀不知，水如何枯干， 鸟儿已成 情就像一件俗气的衣裳，越来越老的不止爸爸的脸庞，擦干了伤，蒙着雾的车窗，我清晰地望到陌生的家乡，流逝的岁月被冲没，一切都变了。纪念习近平。